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工信部表示，到2025年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53033.87亿元，比上年增长 5.69%。新规定来了，网约车平台要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且公开发表。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小程序上线。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咱们来从 B 站啊最近发布的三季度财报聊起，来分析分析 B 站最近的一些新动作都有哪些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可以来聊聊啊，您之前有没有用过 B 站，有什么样的使用感受，包括您在登录 B 站之后啊看视频喜欢看什么类型的视频，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工信部表示，到2025年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据工信部3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11月30号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在25%左右，创新力强、附加值高、自主可控的现代化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再来关注，工信部同时表示，支持软件企业积极申请科创板、创业板上市。11月30号，工信部印发《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依托国家科技计划等，补齐产业短板，提升基础能力，落实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完善惠企举措，结合产业发展的需要，研究完善有关会计准则，充分发挥创业投资支持创新创业的作用，鼓励社会资本设立软件产业投资基金，为软件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鼓励地方加强对软件产业发展的支持，针对软件首板次应用、软件名源创建、适配中心建设、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等等给予资金的奖补，加快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服务，支持企业积极申请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再来关注，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53033.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5.69%。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近日发布了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显示，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33.8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5.69%。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2,900 908.15亿，比上年增长了7.15%，占到 GDP 的比例是4.22%。十三五期间持续做到了不低于4%，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连续第9年做到不低于4%。来关注新规来了，网约车平台要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且公开发布。个别网约车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又使驾驶员超时劳动、疲劳驾驶等等问题出现，这也是大家伙儿特别关注的话题哈。那么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完善平台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机制。意见提出，各地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向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方公告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每次订单完成之后，在驾驶员端应当同时列明订单的乘客支付总金额以及驾驶员劳动报酬，并且显示乘客支付总金额减去驾驶员劳动报酬之后与乘客支付总金额的比例，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抽成，来保障驾驶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在确定和调整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等等经营策略之前，也要公开征求从业人员代表和工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意见，并且提前1个月的时间向社会公布。再来看看银保监会表示，前三季度保险业赔付支出1.2万亿元。11月30号，银保监会透露，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3.7万亿元，同比增长3.3%，新增保单件数345亿件，赔款和给付支出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1%。那么今年以来，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能力不断提升，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等等保险功能持续发挥。前三季度，保险业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了20%。那么截止到三季度末啊，我国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24.3万亿元，较年初增加了2万亿元。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11月30号，沪指收涨0.03%，新冠检测股午后拉升。截止到11月30号收盘，沪指收涨0.03%，深成指下跌0.1%，创业板指下跌0.22%。板块方面，海运、军工走强，数字货币全天活跃，新冠检测概念股午后拉升，稀土永磁、盐湖提锂、电子烟、白酒等跌幅居前。那么两市成交额连续28个交易日突破了1万亿。再来看看港股方面，阿里巴巴股价续创历史新低。11月30号，阿里巴巴股价午后继续下行。那么截止到港股闭市之前，阿里巴巴股价下跌了近3%，最低触及126.1港元，续创历史新低。好，咱们把视线转回北京。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小程序上线了。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和微信小程序11月30号上线。那么停车人啊，可以使用官方小程序，通过输入需要缴费的车牌号来查询缴纳道路停车费，并且申领相应的电子票据，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市交通委提示车主，为了保障个人隐私信息和资金安全，请车主朋友通过正规的渠道来按期缴纳道路停车费，千万不要使用非官方授权的途径来缴费啊。北京市道路停车官方缴费的渠道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北京交通 APP 啊，官方授权的线上缴费渠道，也包括北京通 APP、 北京交通微信公众号、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支付宝和微信小程序、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中国工商银行 APP 本地服务、招商银行 APP 车主服务、乐速通 APP 也就是 ETC 以及官方授权线下缴费渠道，包括本市的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的营业网点等等。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我爱我家被海淀区房管局取消了网上签约资格，原因呢是违规提供经纪服务。11月26号，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新增行政处罚，违法事实是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有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住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那么处罚结果呢，是取消网上的签约资格，并且罚款30000元。处罚单位是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那么针对被海淀区房管局取消网签资格并且罚款30000元一事，我爱我家北京公司11月30号也是发表声明表示，经过调查，2021年8月份，公司前经纪人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公司合同承接了不符合租赁条件的房屋进行居间代理，并且私收介绍费，于8月份离职。事后公司积极配合调查，已经在8月底协助妥善处理好客户的问题。那么目前公司的业务处在正常的经营状态。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世纪华通表示，子公司盛趣游戏和腾讯签署了联运合作框架协议。世纪华通11月30号晚间公告，全资子公司盛趣游戏于11月29号和腾讯签署了联运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盛趣游戏将在其平台发行、推广和运营腾讯旗下的游戏产品。盛趣游戏有权决定腾讯产品的开服进度和开服时间，为腾讯产品的用户提供优质的发行和运营服务，包括但是不限于为腾讯产品开展游戏运营活动、开设或运营的游戏内外商城、官网、社区等等。那么关于前述合作产生的收入，腾讯获得其中的20%，盛趣游戏获得其中的80%。来说说3天的时间里旅行消费达到2000元，哎，这种形式啊成为微度假出游的常态。根据马蜂窝旅游近日发布的2021微度假风行报告表明，80后和90后是微度假的主力人群，人群总占比超过80%。相较于疫情前动辄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度假模式，微度假以本地为中心开展3天以内的休闲度假活动，一般呢是基于兴趣爱好或者是某种体验的周边游和周末游。那么对于这个追求个性的年轻朋友来说啊，旅行从过去每年1到2次的长途旅行或者是境外旅行，转变成了如今周末也能说走就走，一年可能多达数十次的出游。疫情之后，这个旅游消费也是呈现出了新的趋势，从旅行到玩乐，从远程到近程，微度假趋势彻底改变了旅游行业的格局。微度假也以玩法为驱动力，3天的时间里旅行消费2000块钱已经是一个常态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微度假用户也愿意啊为高品质的服务和体验来买单。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元乐视大厦以5.73亿元拍卖成交。11月30号，阿里拍卖信息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3号楼的一处不动产，也就是乐视网公司总部乐融大厦元乐视大厦，再次被拍卖，起拍价依旧是5.73亿元，保证金5700万元，加价幅度258万元。那么这次拍卖10000多人围观，一人报名，11月30号9:31开始出价，10点左右这处房产被成功售出。乐融大厦是继世贸公三之后贾跃亭的另一处重资产，那么相比2年前的6.78亿元，这次拍卖的价格是降了1亿多。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从这个 B 站，也就是哔哩哔哩网站发布的第3季度财报来聊起啊。我们来说说最近 B 站的一些新动作，也想问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用过 B 站呢？您在使用 B 站看视频或者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喜欢看什么类型的视频哈？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可以找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网站啊， B 站，也就是哔哩哔哩。在11月17号下午呢，哔哩哔哩是发布了2021年第3季度的财报。咱们先来和大家说说这个财报的数据。B 站3季度的营收指标继续超出了预期。那么从整体来看， B 站3季度营收达到人民币52.07亿，同比增长了61%，超出市场预期的51.78亿元。那么这个季度啊， B 站的月活用户达到了2.67亿，日活用户呢也达到了7210万，都是实现了35%的同比增长。那么用户的日均使用时长也在第3季度实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了88分钟。而熟悉 B 站的朋友可能知道， B 站目前有4大业务：移动游戏、增值服务、广告以及电商，还有其他啊，都是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不过呢，我们说这个营收数据向好的背后，它依然是巨额的亏损。三季度 B 站的亏损是继续扩大，净亏损达到26.9亿元，调整后的非美国会计通用准则的净亏损达到16.2亿，是同比扩大了67%，环比更是扩大了88%。其实我们从最近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啊， B 站最近可以说是动作不断。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11月19号，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哎，也就是很多动画迷、喜欢动画的朋友熟知的一家公司，有妖气啊，它的100%股权是转让给了 B 站的实体运营公司，转让的价格达到了6亿。那么最近呢， B 站还以大概1.18亿元正式获得了支付牌照。那么在内容策略上， B 站是从2020年6月份成立了一个新的分区，叫知识区，大力扶持知识类的 UP 主。这两年呢，他们也是自制了很多综艺，比如说说唱新时代呀、90后婚介所呀，以及推出了一部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 在今年的11月份， B 站还召开了第一届纪录片发布会，发布了21部不同类型的纪录片新作。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哈， B 站从最开始发展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不再能给它单纯的贴上一个二次元或者是动漫的标签了。一方面 B 站是持续的出圈，另一方面呢，它依旧是深陷亏损的泥潭。 B 站的流量增长和变现困局到底要怎么解？最近动作频频的背后又反映出了怎样的战略动向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财经评论人就将音乐的创始人张昭义老师。你好张老师，能听到吗？ 可以了。你好梅哲。 咱们还是先来从 B 站第三季度的财报数据啊，来聊起。想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您觉得从这个三季度的财报能反映出来哪些信号，释放出了哪些信号，为什么这次财报发布之后这个 B 站的股价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您是怎么看待的？ 大约就三个层面吧。第一层面，其实我们看到营收最关键的四个业务，第四个业务是其他，是比较综合的一个抽象，但其实这前三个业务并不是它的主营业务，它的主营业务还是在内容以及大会员。但其实以及前两年的一个策略重点叫直播，包括电竞在内的直播、秀场和电竞直播，以及这种相关的就是比较二次元各种类的主播。但其实现在它这几个收入都没有并入到前几名，它的核心业务。对，所以说本身 B 站的营收状况结构肯定跟它的最刺激的点或者最有故事的点是分离的，以及它最依赖支撑的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像第二个，他讲他的现在动作在投资与摇旗等等，其实之前也投过一些工会 MCN， 那其实有点像自己的产业链吃下，降低成本，但并不是说就像腾讯之前的产业投资，就是我撒下一个种子，我虽然不全吃或者吃一部分，你未来你自己就会涨钱。第一种业务系统，第二你自己就变成一笔很不错的财务投资，业务系统的财务投资。其实现在与摇旗也并不算是，因为有些本身的经营状况并不是特别亮眼，从盈利的角度并不是资产的角度，所以这两点来看就是 B 站现在并不是很顺利。然后另外第三点就是虽然它有表面各种收入是一起，你想想 B 站已经不是前三轮融资前五轮融资了，它已经经历过漫长的成长历程，你又如果累积资本投入的钱和时间的话已经很久很久了，包括它上市也很久很久了，你如果依然看不到盈利的迹象，我们讲现在是没有盈利是没问题的，你如果只讲营收不讲盈利的迹象，你的营收的增加是靠你增加持续增加成本来完成的，所以说你这个负重你是看不到盈利的迹象的。所以投资人的预期是我看不到你会赚钱，一直在讲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但是年轻人的故事又不是对所有的适用。所以这点就是，当然一会儿我们可以聊聊，其实还有个隐患，就是我们为什么讲年轻人的故事在 B 站没有讲的特别痛，这是另外的。但这三点基本讲到，就我们为什么对股价来，因为我觉得 B 站你说哔哩哔哩是一个年轻人概念股一点不为过，但是它的长时间没有给大家一个股民或者给财投资者一个证明，就是我真的是有吃年轻人市场的能力的，我只是说跟他们混在一起，但是还赚不到钱，而且给我们的数据展示短期内我也看不到赚钱的希望，所以说大家给的波动是正常。 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市场的反应哈。其实我们说前几周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公布了这第三季度的业务，我们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可能也是受到一个大环境的影响，包括可能整个社会零售消费也是整体呈现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一个态势哈。其实大家的业绩可以说表现都比较平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局面下，B 站的股价下跌可能也表现出了资本市场对于它不断的融资不断的扩张这背后的一个忧虑的情绪哈。就像刚才张昭义老师说的， B 站最开始为什么受到年轻朋友的欢迎，他很会讲年轻人的故事，包括和年轻人这个打成一片去经营很多围绕年轻人开发的内容，但是你怎么把这些内容去变现去实现盈利，这还是 B 站需要思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很多朋友早期比如说在2010年左右吧， B 站最开始成立那个时候，很多人一提到 B 站会觉得这是一个动画迷的网站或者是一个二次元的网站，会给他打上一个 tag 一个标签，就是你只要爱玩 B 站你可能喜欢二次元。但是现在我们可能真的不能单用二次元或者动画动漫这么简单的标签去定义这个网站了。所以在张老师您看来哈， B 站它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 视频平台，它的这个业务着力点，包括它整个商业化的布局，您觉得是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 其实我们表面看到的形态可能像是国外的视频网站 YouTube 或者等等，但其实又不一样。它也不像说像我们的爱优腾，就是爱奇艺、腾讯视频跟优酷那样做的很重度的长内容，它依然基于就是以用户创造价值为主，以这个 UGC 为主的一个内容社区生态，然后第二次创作内容的二次创作是一个，虽然不是全部或主要，但是有就是主要它的核心覆盖人群是喜欢这一部分内容的。然后我们最开始讲多数的二次元等等，是因为这部分人群最开始原始的二创和甚至原创内容都是基于 ACG 动漫相关的，或者一些亚文化相关的。但所以说最开始我们有这个二次元标签，但它内容和用户越来越多，其实就被冲淡了。就像纪录片其实在2019年 B 站就已经大规模发了纪录片了。然后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结果没有感到很好像资本市场或者哪怕大众市场没有很刺激，因为它在2019年就有很重要的纪录片投入，然后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更加的正版化自己投化。但是这个纪录片就像央视纪录片很好，但是口碑很好，但是它的受众毕竟有限，这个题材是有限的，没有太强的故事可讲。 是， 然后另外你说的知识博主，其实知识博主在其他平台像抖音、快手这种平台其实现在是泛滥，甚至还被管制，因为很多违规或者很多同质化的内容大量出现。所以说这也并不是在视频内容上的一个热点。然后我们再讲年轻人，就是我们讲发现 B 站出圈的几件事情跟二次元有关系，但又不是讲比如说每年的跨年晚会， 最美的夜哈，有一年是非常的火，包括他们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做了一个后浪的宣传片，是 但就是他逐渐走向很广泛的社会题材，然后再捧年轻人。但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看到他出圈的这些动作之后，我们可能会看他的去 B 站晚会，很多人常年不使用 B 站，但是你会看，但是你并不会因为看了一次晚会你就会反复的像养成习惯那样刷视频。 这确实是个问题。 就是某个时间点的某个事件的一次性刺激跟你的长期的内容消费习惯转化，它绝对不是靠一两个事件和新闻能抢走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年轻人的确，我们讲一个跟我们上周跟徐冉聊的网易云上市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是做年轻人概念股，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年轻人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爱花钱，只是一部分，有些人可能比有些00后比90后还抠，或者胡还节俭， 精打细算啊。 对，有的人只是一部分年轻人愿意花，因为我们觉得 B 站有高净值用户，这是真的，因为有高学历高收入的人也用 B 站，但是这些人不在 B 站花钱，他可能去买名牌包包，可能买很好的食品，买很好的流行消费，但是他消消费品，但不会在 B 站花钱，就是消费习惯。这些人确实愿意花钱，但是他们不一定愿意在 B 站或网易云你这个平台花钱。这就导致了很尴尬的局面，就是我们在做年轻人概念股的时候，你依然不能从他们中体现出价值来。这个提款机就在家门口却提不出钱，那我们该怎么办？要么是换提款机，要么就是怎么办？大家用一些其他的机制把钱提出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概念股讲了很多刺激之后，每次都讲我们跟年轻人一起，包括后浪也是嘛。那你发现后浪讨论的时候，反而年轻人自己不讨论自己是不是后浪，都是那些旁观者。所以说本身来讲，我们对年轻人概念最开始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不管是消费者、用户还是投资者，包括散户投资者，他们觉得这个故事不错，我们在赌在未来嘛，就是把这个赛道投资在未来。但是现在发现你已经三次五次告诉我你不行了，你再讲同样的故事我们已经没有感觉了。 这就是 B 站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们从它的财报也可以看出来，B 站它的月活、日活的表现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都是实现了35%嘛。有用户的增长，包括 B 站的确就像张老师说的，有高净值的用户。但你如何让用户真正愿意为你这个网站去付费、变现、掏钱，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包括刚才呢，张老师也提到了哈 ，B 站现在也开始自制纪录片，包括有一些纪录片也是比较出圈。我记得最早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央视拍了一个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轮在央视播，反响确实也不错，口碑也很好。但是 二轮他到网上播之后，选择了 B 站作为他的网播平台，一下这部纪录片就在年轻人当中出圈了。包括我们知道这故宫的这个钟表修复师王金老师，也是被很多的年轻人就此封为故宫男神啊，钟表修复男神。你会发现其实年轻人作为这种网络上话语权的这种自来水也好，或者是主力也好，他们其实还是会有这种口碑传播的影响力的。但是怎么能让一个网站来跟着出圈，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说到 B 站的跨年晚会，可能有一些精彩的片段会被很多的朋友二次创作啊，这个剪辑分发在各个视频平台，大家都会去看到那些精彩的片段。但你是就是会不会因为看到了一个精彩的片段而去下载这个 APP， 开始成为它的忠实用户呢？这也是 B 站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了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之前也多次跟大家讨论到知识付费的相关的话题，是吧？你要是说现在像知乎啊、抖音啊、 B 站啊，都是在特别大力的扶持这个知识领域的 UP 主。那您觉得，就是张老师，您觉得为什么 B 站会发力这个知识区？包括我们知道也有一些特别的就是有名的超级知识大 V 罗翔是入驻了 B 站，包括他开纪录片的发布会、自制综艺啊、影视剧。您觉得 B 站在这个方面啊，内容的策略投资，他是想下一个什么样的棋，下一盘什么样的棋？ 我先说一下，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这个说唱新时代嘛，那他实际的投资额是在像爱奇艺同等类型的头等综艺的，应该是一半的左右的投资，然后有个20%-30%的浮动，它是低成本策略。包括《风卷少年》也是这部剧，也是相对低成本的一个故事， 有点试水的意思哈。其实， 对， 嗯， 因为实际上长视频，比如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哪怕上市很久，也没有办法实现盈利，所以这是一个内容投资的怪圈。但它避免自己走进，继续我烧钱做长内容，长期做这个公益事业一样，有很多人在讲。长视频可能公益事业，它避免走这个事业，但是这是拉长用户时长和粘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它也在渐渐采集吸取，但是它避免走到像爱奇艺他们的一些死路，它自己开尝试做其他内容题材。然后知识付费其实是最早一种，包括 UP 主，我们讲 UP 主就是从 B 站来讲的，所以就是它很原生态的一个模式，甚至被其他人所引用，像西瓜视频同类啊，也在引用它的这种模式。 UP 主啊，跟大家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作为用户，我们自己上传用的这英语不就是 UP 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视频的创作者，我们自称是 UP 主，这也是算是最早 B 站应该开始用这个称呼的吧？ 对， 嗯， 对，现在像博客我们叫博主， 哎， 然后 B 站叫 UP 主， 嗯。 然后大家可能叫视频创作者等等等等等等，对，所以说，但是它的内容生态是低成本，但是并没有建于 UGC、PGC 之间嘛，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强硬的商业链条，就是大家在这里玩能赚到钱， 嗯， 所以很多都是大学生或者才毕业，对生活没有硬需求，就做内容没有硬需求的人，他才会长期维持做这些 UP 主。所以这些 UP 主虽然你要保持它有一定的优质内容，就要有一定的技能和视野甚至时间，然后所以这是个悖论。那如果比如我跟几个工作室在聊过，他们讲这几十万是上百万的 UP 粉丝的 UP 主，他说在 B 站上头部了，他说我如果超过两个人三个人我就是赔钱的，但我两三个人挺辛苦的，反正还可以，再超过三个人就赔钱，就是所以说它会导致它的整个生态探索了很久，所以现在可能是想从某个点再集中试下，比如在知识方面，因为知识方面有很多从功能性和心理期待上有附加值，它不是纯粹消费内容。但是我另外觉得 B 站的大会员还是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虽然他不想跟腾讯视频和这种爱奇艺的视频会员变成搞成一个样子，或者也继续，但是你想想在那些视频流媒体平台发个会员收入，包括 Netflix 的网奈飞是形成核心收入的，它变成一个习惯，比如说我20%+的用户就是付费的，但是在 B 站它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就大会员这一块，我觉得如果它能进入前两名，大会员的收入进入前两名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指标。 哎， 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其实今天呢，我们发现很多的朋友也是经常会使用 B 站，比如说密室铁坦、剧本杀、推土机，这位朋友就说了 B 站我天天用。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会在 B 站上看看连续剧，因为 B 站也是买了很多正版的电影电视剧的版权嘛。燕林姐说，我会在 B 站上去追追综艺。 MM 小白应该也是一位 B 站的资深用户了哈，会在 B 站上去看一看纪录片，而且他发现很多 B 站的 UP 主其实制作那个视频的层次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非常喜欢 B 站，希望 B 站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提出一些疑问，比如飞鱼洒清晨说，我发现嘛，就之前想要下载 B 站登录 B 站挺麻烦，第一次登录为什么还要让我答题呢？40道题呀、啊，这是咋想的？咋整的？这也是我周围很多同事和朋友会就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只是想看看 B 站里有什么视频，但是我在注册之前必须先要答题，这题里头还有一部分是强制你要，应该是要答一部分动漫或者游戏的题，所以就有很多朋友天生觉得这个 B 站的生态太封闭了，那如果我不是一个二次元爱好者，我是不是就没法融入到这个社区的氛围当中？这一点是不是 B 站现在应该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可以说是妥协吗？张老师您怎么看？ 这个是之前好像是，之前是你用户，你要你长时间看，你就需要注册，注册就需要有这个过程。后来是你只有发评论，你发弹幕才会有这个过程。后来你只有上传，你作为 UP 主才会有这个过程。 就是我只要看看，现在应该是不用答题了，是吧？ 对，因为现在对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 B 站，也能感觉到他那二次元的氛围，但是他因为上市之后，他有数据，他有用户。资本是不满意只是这部分市场的，只是维护我们这部分人开心就行的。他需要扩张，他需要就出圈，就是从这个圈的流量不够了和收入去抢别的圈的流量嘛，所以就是出圈嘛。所以说 B 站也有出圈的诉求，他会有很多，他必须要降低门槛，赢得更多人的使用和喜爱。这是一个发展大了。孩子长大了必须面临的事情， 也必然选择哈。咱们刚才说了很多 B 站在内容方面的策略，再来说说它对外投资。今年应该光说2021年 B 站的投资就有将近40起，就有很多人说啊，这 B 站投资的领域也太多了，什么咖啡、汉堡、化妆品、汉服，什么幼儿照片 APP、 体重管理工具，包括他还投资了应该是吉利汽车旗下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品牌极客，是吧？就有一些人会觉得 B 站的投资风格有点过于松散了，您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些盲目行为。 嗯， 因为首先有些业务，我觉得比如说有妖气重重点的是跟业务有协同的，从降低成本的考虑，但有些事情可能是真的感觉不太会花钱，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得太浅，但是感觉真的不太会花钱。另外它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去围绕它的主营业务扩展，这是我们可能投资者希望看到的。比如说如何在大会员上增加收入，如何在他的番剧上增加新的创新模式，对吧？但是他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太多创新，也可能前几年使了很多力气比较疲软，他需要分散把钱作为投资。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跟他的协同性，就是你 B 站做这个事情跟别人做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所以在您看来确实这个投资可能略微有一些显得松散和随意了哈。还是希望 B 站在做投资的时候能够和它的主营业务有一个结合，你比如说它收购这个有妖气，就算是因为有妖气也是一个大家知道的动画公司嘛，和 B 站的一个主营业务是有相当的契合度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投资可能就会显得更加有针对性一些。 但其实就哪怕对这些业务，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像一个协同增长，而是说内部消化能降低成本的协同的。因为之前它也收购了一些的大鹅文化这种投资收购一些这挺有名的这种工会啊、游戏工会等等，但是效果，比如说你看，除了我们说内容体系、大会员和这个就内容用户内容体系，什么充电桩等等这些收费之外，还有它的直播业务也是重点推的，前两年重点推的，但其实都没有进入到它的财务重要收入的明细表里，最后还是游戏啊等等这些东西，跟腾讯什么好像区别也不大。然后另外像还有个关键数据，为什么有个危险是广告收益是增长，但是增长缓慢。但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最大的广告平台，就字节跳动嘛，就是今日头条和抖音系，那他们都出现了缓慢行稳，说明整个的大市场环境 全行业，因为广告是面向全行业的， 是 那真正受到债，可能百度、其实等等都受影响，只是我们盯着头条，盯着字节跳动这个体系，但 B 站你整个在这条赛道上肯定要受严重的影响，并不是说以前你可能增长300%-400%的，但是现在只能到这个数字，甚至打就挺不容易的一个了。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他现在很分散的精力，对他，反正做一个普通投资者肯定是不是特别舒服的，至少不是跟期待是有距离的。 哎，去年是 B 站迎来了10周年哈，我记得他的董事长陈瑞应该是说他们有3个愿景啊，有3个希望，说他们要构建一个属于用户的社区，让大家能够在其中感受到美好，包括也要为所有的创作者，也就是 UP 主们去搭建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包括他们也是想要大力的去扶持中国的原创动画哈。那今年 B 站是走过了11个年头，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让张老师您来聊聊，您觉得 B 站未来的一个发展预期您看好吗？您是怎么看待的？ 说实话，从财务理性的财务角度上，我并不看好。但是我希望看好，因为我也很喜欢，我至少也是8-9年以上的用户。然后我希望的是，就正如你刚才说陈瑞的那三个目标，我希望他的投资跟着力点呢，就是在这2-3个事情上，而并不是说很分散的零售。那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目的的一些投资，我觉得是奇怪的，因为除了财力以外，还有是人力的资源。那你这个核心团队，内部你需要围绕社区、围绕内容生态、围绕那个圈层，对吧？去做故事，做更深度的体验，我觉得那是我们期待中的底价吧。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哈 ，B 站现在的确是拥有大量的 Z 世代用户，也就是90后、95后、00后的用户，粘性的确是比较高的，可能也是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社区护城河吧。但是在整个大行业大环境受到影响的时候，确实 B 站也需要考虑到外部的这种激烈的竞争，包括它如何实现一个商业化的能力，这都是它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哈。 我们再说一句吧，有关年轻人概念股有几个陷阱，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讲 B 站还有网易云这些在强调年轻人故事的时候，他们强调年轻人占比很高，年轻人很强，对吧？但其实他们的竞品，虽然年轻人的概这个自己用户，比如说 QQ 音乐和酷狗音乐，它虽然它的年轻人占比没那么高，但是它的年轻人的存量和时长不比网易云音乐差。就像说 B 站虽然强调我自己年轻人占比很高，但是快手抖音上也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在看，在很长时间在花在上面，他们的时长可能不一定比在这里的低，只是他的占比不够高而已。所以说这是年轻人概念股，就是说我以为拥有了我年轻人，但实际上我们只拥有的部分年轻人，不会吃掉整个市场，所以说还要在这部年轻人上产生更大的协同价值，你给他们创造更舒服的社区，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产回报的。 这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一点哈。我看到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266说，我觉得 B 站啊投入的太大，消费者呢消费的又不够，所以整体感觉战线拉的有一些长，导致他的投入和收益不成正比。当然 B 站也是在曾经的10年当中证明过自己，他通过了优质的内容让自己去成功的一步步破圈，在大众视野当中拥有一个立足之地哈，在这个中长视频网站当中立足。第二个是2次上市是吧，通过这个比如说游戏业务来支撑，让它成功的上市。但未来 B 站将会走向何方，还是要通过它的内容策略，包括它的对外投资，我们来看看它能探索出什么样新的可能性。好的，非常感谢张兆义老师带给我们的介绍分享，谢谢您。 好， 再见。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美哲。那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啊，我们明天早上9:15不见不散。